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剑阵森严法度深，各种玄奥有命门，香帅从容来应对，步步惊心摄胆魂。 蝴蝶花心想，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多情的大丫头还不立刻就会扑到我的怀里来。她不但心里痒痒的，手也在发痒，已经走过什么地方，已经走到了哪里，他根本就连瞧都没瞧一眼。忽然平姑娘说， 到了，你还往前走干什么呀？ 胡天花这才回过神来，陪着笑说，就在这里吗？平姑娘说， 嗯，就在这个屋里啊。 只见珠帘低垂，屋子里静悄悄的，不时有一股淡淡的香气飘过来，不知道是花香啊还是人香。平姑娘扑哧一笑说， 还发什么呆呀，快把食盒交给我吧。 她一只手去接胡铁花的食盒，一只手已经搭上了胡铁花的肩头，悄悄地说， 今天晚上来找我，知道吗？ 胡铁花的心里虽然喜欢，却又不禁觉得有些惋惜，因为他已经不得不辜负这个多情的姑娘的好意了。他正想再说两句婉转的话，然后再动手，谁知这多情的平姑娘先动手了。她的手忽然自胡铁花的肩头滑下去，一连点了她左臂的四处穴道。胡铁花的右手还提着那个食盒呢，他连动都不能动了。等他甩开这个食盒的时候，右腕的脉门也被扣住了。只听平姑娘悠然地说， 多情的小伙子，你虽然对我不错，我却不能不辜负你的一番好意了。 他反手一掌把胡铁花打倒，还在胡铁花的屁股上捏了一把，胡铁花简直连肚子都快气破了。此时他非但再也笑不出来，简直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平姑娘拍了拍手说，来人。屋子里立刻走出了几个青衣垂髫的童子。平姑娘说， 将这厮抬进去，用牛筋捆上，再去回禀少庄主夫人，就说他要我留意寻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青衣童子躬身说， 是。 平姑娘又说， 还有，叫张管家到马房去，将马脸王三先打50板子，再送到黄管家那里，给他一个欺上通敌之罪。 胡铁花满嘴都是苦水，他忍不住说，怎么？你难道早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平姑娘嫣然一笑，大名鼎鼎的胡铁花，胡大侠， 还有谁不知道呢？ 蝴蝶花说：“可是你……” 少庄主夫人算准了你要来找那四位姑娘的，所以就要我留意你。我想现在正是吃早饭的时候，你也许就会从吃饭这条线索上着手，因为除此之外你实在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呀。若非如此，我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就信任你了呢？哈哈哈哈，这也许是因为天下的男人都有这种毛病吧，总以为自己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女人骗过了，却不知道女人要骗男人实在比男人骗女人容易得多。 侯铁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我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为什么还是轻易就信了你了呢？ 这个时候，楚留香以手指捏着剑尖儿，以剑柄在攻击着，那剑尖是握不住的，非但难以把握，也使不上力。以剑柄来攻击，自然更远不及剑尖儿便捷和锋利，普天之下绝没有一个人会用这种姿势来握剑的，除非他根本没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但是现在楚留香所面对的却是无可比拟的可怕的对手，而且剑阵发动之后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他已经屡经险招了。有两次对手的剑锋简直就是贴着他的肋骨擦过去的，他竟还是保持着这种笨拙的握剑姿势不变，他这是为什么呢？谁也猜不透他的用意。别人虽然明知道楚留香绝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但谁都没有去仔细思索他的用意，更没有去问，因为现在既不是用心思索的时候，也不是用嘴问的时候，现在是用剑的时候。剑光的流动有如紫红闪电，剑势的变化更是瞬息万千，这期间根本就不容有思索的机会，每一个人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力量全都已经灌注在手中的这一柄剑之上，每一个人的心和剑已经合而为一，那六柄长短不一形式各异的剑已经化为了一柄，六个人的精气神力也都融为了一体，剑网编织得更密了，渐渐开始收缩了，这楚留香就是这网中的鱼，他又一次落网了，这一次他无路可走了。远远望去，只见剑气千红，如石材宝洞，森严的剑气使室内的温度都骤然降低了，忽然就变成了严冬。柳无眉的面也一直在变幻不停，直到现在柳无眉才露出了一丝微笑，因为他已经看出楚留香是无论如何也冲不出这个剑阵，这剑阵的威力实在是无坚不摧，无懈可击，甚至连那垂死的老人的眼睛里都已经露出了激动的神色，这逼人的剑气好像已经激发了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一丝活力。老人的平常在颤抖着的枯瘦的手指这个时候在不住地伸去着，他似乎也想奋身而起重握剑柄投身于战役，老人好像已经不甘坐视了。这个时候剑网收缩得更紧了，楚留香身上的衣服都被剑气撕得粉碎，他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回手之力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青衣垂髫的童子沿着墙角悄悄地走进来，在柳无眉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柳无眉现在知道 那个胡铁花也落网了，于是他笑得更愉快了。在彩霞般流动不息的剑光之中，他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的残酷，又是那样的美。而就在这个时候，流动的剑气忽然凝练了，满天剑气已凝练为六道飞虹，交错着向楚留香剪下来。剑阵的威力已先将楚留香逼入了死角。这一剑刺出时，楚留香实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无论用什么神法闪避，都难免又被刺穿他的胸膛。普天之下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将这六柄剑全都躲开。可就在这个时候，苍一声龙吟，然后剑气飞红竟全都奇迹般的消失不见了。李玉涵和那五个黑衣老人的身子竟像是忽然在空气中凝结了，柳无眉脸上的笑容也凝结了。他发现楚留香的身形已经欺入了李玉涵的腋下，左掌摁在了李玉涵的胸膛之上，右手却捏住了他的手腕。楚留香掌中的剑已经不在了，他竟以李玉涵手中的剑架住了那青渠硕长的黑衣老人掌中的剑。第二个枯瘦矮小的黑衣老人左右两手之中，此时竟各握一柄剑，楚留香的剑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已经到了他的手里。这剑阵的每一个变化，每一招出手，那都是经过极其精密的计算的。六柄剑配合的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的，光少了一柄剑，这个剑阵就有了漏洞了，甚至根本就不能发动了。要是多了一柄剑，就成了多余的蛇足了。此刻这剑阵之中已经多了一柄剑，于是其余的三柄剑的去势就全都被这多余的剑所阻拦了。他们这一剑既已被阻拦，那第二剑就再也不能发出，因为楚留香的手掌已经拍上了李玉涵的要害。为了李玉涵的安全，这些人连动都不敢动了。柳无眉的掌心不觉已经沁出了冷汗。不知道过了多久，楚留香忽然向那枯瘦矮小的黑衣老人微微一笑。在下20年前便以久仰林老前辈出手双绝鸳鸯神剑，真是独步天下呀！不想今日竟能和林老前辈共处一堂，实是不胜荣宠之至。那黑衣老人哼了一声说：“ 哼，你莫非已经认出我了？” 楚留香微笑着说：“哼，在下方才见到五位前辈的时候，只不过认出了一个人，那却并非是林老前辈。 那是谁？” 楚留香目光转向那手持木剑的黑衣道人：“在下那时只认出这位前辈，他必是御剑萧石萧大侠。”他含着笑接着说：“萧氏御剑乃武林中唯一无二的名剑，萧大侠也是江湖中屈指可数的名剑客。萧大侠既不愿以真面目示人，也唯恐在下自兵刃上看出萧大侠的身份来，所以才萧目为剑，避人眼目，是吗？”御剑萧石默然了半晌，徐徐地揭开了覆面的黑巾说：“不错，我正是萧石。你既然知道我的来历，便已经该知道我和关羽老人的交情，别的话我就不说了。 只见他面如冠玉，目如朗星，须发虽已花白，眉梢眼角也有了一些皱纹，但依稀犹可见当年之风采，只不过中年以后有些发福了。楚留香笑了笑，就因为在下深知五位和李老庄主的交情，是以方才在下便已经猜到五位之中必有一位是和李老前辈有郎舅之亲的双剑无敌镇关东林飞阁老前辈，只不过一时期间认不出哪一位而已呀。林飞阁说，哎，你是什么时间认出我来的？楚留香说，哈哈哈哈哈！前辈出手数招，在下便已认出了。嗯，我用的并非是本门的剑法，你却是从哪点看出来的？哈哈哈哈哈！前辈用的非本门剑法，却仍有踪迹可寻，只因前辈一向惯用鸳鸯双剑，骤然使用单剑，哈哈，难免有些不惯吧。楚留香一笑接着说，无论是什么人，他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时之间是万万无法完全改变的。前辈的左手虽也捏着剑诀，但一到紧张之时，哈哈，前辈你的手掌就会紧紧地握起，好像握着一柄看不见的无形之剑。林飞阁也沉默了半晌说，啊，嗯，那么说你一直用手捏着剑尖儿，莫非早已准备要将那剑柄塞入我的手里吗？楚留香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不错，在下若将剑柄递到林老前辈的手边，前辈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接过去，只因前辈这时已经所有的精神全都灌注于掌中的之剑，对别的事情难免就会有所疏忽，所以这时前辈你就难免要被习惯所支配了。这个道理那正如一个吸烟的人，要是下定决心戒了烟，等到他神经紧张，全神贯注在某一件的事，手边又恰巧有烟，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把那个烟拿起来，只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行动已经由下意识所支配了。楚留香那个时候自然还不懂得什么叫下意识，他只知道习惯成自然，这个道理总是不错的。林飞阁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哎，实不相瞒呢，我接过这柄剑还不知道这柄剑是怎么会到我的手中的。楚留香说，但前辈想必也知道，这剑阵既少不得一柄剑，也多不得一柄剑，否则阵法的推动立刻就会有了阻截。林飞阁似乎心情沉重，连话都不愿意说了。楚留香接着说，剑阵的推动有了阻截，阵势就立刻有了破绽，但以前辈们的功力，在一瞬间就可以把这个破绽弥补过来。那硕长老人说，所以你就趁一瞬间牵制住了李师兄，要我们投鼠忌器不能再出手了吗？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哎，在下此举实是情非得已呀，在下并无丝毫伤害李兄之意。柳无眉忽然冲过去大声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放了他？楚留香说，在下若放了他，各位是否也肯放了我呢？柳无眉咬了咬牙说，你只要不伤害他， 我就答应你。李玉涵一直垂着头黯然无语，此刻忽然大声喝道，不，你绝不能答应任何事，你难道忘了吗？柳无眉跺了跺脚说，我没有忘，可是你 我怎么能让他伤害你呢？ 李玉涵哑着声音说：“没有关系，你就算杀了我，也不能放他走，不能。”柳无眉的眼里似乎要流下泪来了，他气然说：“我知道你为了我不惜。”他话还没有说完，李玉涵忽然狂吼一声，头就撞向了楚留香的胸膛，双足也连环踢出，直取楚留香的下腹。这一来，连凌飞阁的脸色都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楚留香的掌力这么一吐，李玉涵的腑脏心脉立刻都要被震碎。只听砰砰几声响，李玉涵踉跄后退，掌中剑脱手飞出，但他的身形却没有倒下，楚留香反而被他一脚踢倒了。在那剑不容发的一刹那，楚留香竟没有使用掌上的真力，在自己的性命已将不保的时候，楚留香还是不肯伤别人的性命。李玉涵踉跄后退，楚留香身子倒下，一道剑光直飞而出。也就在此时，柳无眉的身形已飞掠而起，他身形如流星追月，反手抄住了那柄自吕玉涵掌中飞出来的剑，剑光回旋，连人带剑向楚留香刺下去了。楚留香不忍伤人，但自己却被踢得不轻，脸上已经没了一丝血色，却有一粒粒的冷汗在往外冒。楚留香眼见柳无眉这一剑刺来，他竟然是无法闪避。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江湖道义与恩仇，恰似熊掌和鱼肉，心存侠义难取舍，命悬一线有来由。 楚留香眼见柳无眉一见此来，却竟是无法善避，眼见柳无眉这一见，就要将他活活地钉死在地上。突然苍一声响，声如灵音，火星四溅，凌飞阁等五人掌中的六柄剑同时挥出，交织成一片剑网，竟将柳无眉这一剑凌空拖住了。柳无眉被震得凌空翻了个身，才落到了地上。一只手虽已经被震得发麻，却还是紧握着剑不放。他颤声说： 前辈们为什么要救他？ 萧石厉声说：他不忍伤你夫婿性命才会被踢倒，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杀他？虎丘李家的子弟怎能做此不仁不义的事呢？ 柳无眉垂下了头，似乎说不出话来了。 李玉涵却忽然跪下了，垂手说：他掌下留情，晚辈自也知道，这不杀之恩晚辈更不敢忘记，无论要晚辈如何报答，晚辈都在所不辞啊。萧石哼了一声说：哼，这才像话。我辈武侠中人讲究就是恩怨分明。李玉涵说：他对晚辈的恩情晚辈固然要报答，但今日晚辈却无论如何不能放他走啊。 这是什么话？ 李玉涵的头垂得更低了，他说：只因他对晚辈的恩情无论多么厚，总也不如父恩深重啊。晚辈今日若念私情放了他，家父只怕便要抱憾终生了。孝义二字既难两全，晚辈只有以孝道为先了。前辈们总不能要晚辈做个不孝之人吧？ 小时默然良久，目光缓缓地转向了李关鱼，只见这个老人那一张苍白麻木的脸，此刻竟已经涨红了，嘴角的肌肉也开始发抖了，那双空虚的眼睛里更是充满了悲愤的神色，竟似乎有一种神秘的火炬将他那已经快冷透的生命又燃烧起来了。萧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目光四转，说： 各位的意见如何呀？ 凌飞阁等四人像是也觉得很为难，竟没有一个人回答他这句话。 李玉涵用眼角瞟着他们，又说： 晚辈也知道，以前辈的身份和威望，那是绝不肯乘人之危取人性命的，是以前辈们和家父们的交情，总也不至于眼看着我的父亲他 如此痛苦吗？ 他抬起头来，缓缓地说： 贾父，自从7年前苦练剑气，不慎走火入魔，这7年来实在是生不如死啊！前辈们怎忍心？ 萧氏忽然大喝一声说：不必说了， 我只问你一句话，此刻我们就算杀了楚留香，对你的父亲能有什么好处？ 晚辈也不知家父是为了什么事定要取死人的性命，只知道父命不可违呀。前辈们若还未忘记家父昔日对前辈们的…… 萧氏又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地说：不用你提醒我， 你关于昔日的确对我们不错，我就算能对不起天下的人，也不能对不起他。 他嘴里说着话，已将掌中的剑撤回去了，说： 我的心意已决，不知道你们怎么说。 那说长的老人叹息了一声说： 石老既然如此，老朽无话可说。 凌飞哥说：我与关于兄不但是至交还是至亲，我的处境实在比各位更难说话， 所以 他豁然转过身说： 今日无论各位是杀了楚留香还是放了他，我只是不闻不问，各位就只当我不在这里吧。 现在已有4把剑撤回去了，那看来最平凡的黑衣人已经沉默了许久了，此刻才沉声说：我的意思和飞老一样。 这个人似乎不喜欢说话，只说了几个字就此转过了身，于是剩下的就只有那高大老人的一柄剑了。他虽然紧紧握着剑，但 那剑尖儿已经在颤抖了。 萧石皱着眉说： 我知道李关于跟你的交情最深，你为什么不说话？ 那黑衣老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 关于兄不但与我交情深厚，而且还对我有救命之恩，若只为我一个人的关系，叫我亲手杀了楚留香都可以，只可惜…… 萧石说：哼， 可惜什么？ 黑衣老人说： 石老总该知道，此刻我的一言一行都足以影响武当山上上下下数千子弟，我怎么能？ 他的语音竟然颤抖起来，显然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萧石却厉声说： 原来你是在顾忌你武当大护法的身份呢，但若非李关于救你，你能活到现在吗？你为何不能为了他辞去这护法之位呢？ 这个黑衣老人，他赫然竟是武当山当今第一护法铁山道长啊！楚留香不禁暗中叹了一口气，只听萧石又说： 老实告诉你，今日我报了李关于之恩之后，我也觉得无法再管束号令御剑门下了，也只有从此退隐深山了。怎么，你若肯来做我的伙伴，我倒是欢迎得很呢。 铁山道长胸膛起伏，汗珠已淌落在衣袖上了。 楚留香忽然笑了笑， 我看道长也不必再为难了，不如也和这几位大侠一样，也来拿我做人情吧。 所谓江湖道义，哈，本来就可以有多种解释。 你今天杀了我，别人非但不会说你不仁不义，反而会说你是个恩怨分明、知恩必报的大丈夫。 哈，今日你若放了我， 以后反而无法做人了。 哼！ 铁山道长跺了跺脚， 他忽然举起了左掌，反手一掌向自己的右肩上切下去，只听嘎嚓， 骨骼如折竹啊。 秀石说，你这是为什么？ 铁山道长踉跄后退，嘶声惨笑着， 哈哈， 你们都瞧见了，楚留香， 你也瞧着， 我并非不愿意阻挡他们杀人， 我实在是 无力阻挡 了。柳无眉 此时也是脸无血色，好像已经被吓呆了。 铁山道长嘶声说，你 为什么还不杀了他？你还等什么？柳无眉也拜倒在地， 和李玉涵两个人同时拜倒。 多谢前辈，前辈的大恩，弟子没齿不忘。 楚留香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苦笑着说，有铁山道长这样的人如此对我， 可见江湖道义这四个字他并非全是骗人的。哈，我楚留香死得不冤，只不过我还是不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我。 我也知道你们现在绝不肯告诉我，看来我只有做过糊涂鬼了。柳无眉的剑锋终于刺入了他的胸膛， 楚留香已经能感觉到那剑锋刺入他的血肉，而奇怪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反而不觉得恐惧，甚至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他只觉得那剑锋冷得像冰。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的神思竟然飘到了远方，飘到那遥远的北国，那一片冰天雪地。他想起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和蝴蝶花一起在那可爱的雪堆上打着滚儿，蝴蝶花悄悄把一块冰塞进了他的脖子，冰雪只留下他的胸膛。那感觉就跟现在差不多，别人要拿冰塞入你的脖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害怕，但是等到冰雪已经流到你的身上，你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残酷的愉快之感，仿佛得到了一种解脱，因为你所害怕的事情它终于已经过去了。正因人们所真正惧怕的，那通常都不是事物的本身，只不过是他们对那件事情的想象。人们惧怕死亡，那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死亡的神秘， 所以才会对死亡这件事生出了许多的可怕的想象。现在死亡已经到了楚留香的眼前了，这多姿多彩充满传奇性的一生，楚留香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经面过死亡，但是他从来没有丧失过自信，只有这一次他完全无能为力了。他知道此时此刻绝不能再有任何人来救他了。他只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距离死亡这么近，甚至已经近得他能看透了死亡之神秘，使他觉得死这件事情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觉得那些怕死的人不但可怜，也实在可笑。此刻他唯一的希望，只是希望蝴蝶花已经带着苏蓉蓉他们逃走了。他若知道蝴蝶花现在也已经落入了别人的掌握之中，那么他楚留香临死前的心情永远不会平静的。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竟想起了许多事。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在这短短的一刹那间就想起这么多的事。他觉得那冰冷的剑锋还停留在他的胸膛之上，可是那剑锋他好像已经停顿了。于是他忍不住要去看柳无眉最后一眼，他发现柳无眉竟然也在看着他。他那苍白而美丽的脸上竟仿佛带着一种凄凉和惋惜。只听李玉涵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臭兄，我们实在也觉得有些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楚留香几乎忍不住要笑了，杀人的人居然要被杀的人去原谅他。楚留香只觉得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妙啊。柳无眉竟也悠悠地叹息了一声说：我们并不想杀你，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他又叹息了一声，合起了眼睛。楚留香知道，他闭上眼睛，那剑锋就要刺下来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哗啦啦一片响动，似乎有几个茶几翻倒，几上的茶盅全都跌得粉碎。接着竟有一个人哑声道：住手！此时此刻，楚留香实在想不到会有谁还能来救他，他更是连做梦也想不到救他的这个人会是谁。再说蝴蝶花，这是一间很精致的屋子，碧纱窗上花影浮动，紫罗帐子香气飘飘，这仿佛是一间少女的闺房。但是在蝴蝶花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一间牢房。平姑娘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动，她那纤细的腰肢扭动的仍旧是那么美，那丰满的胴体似乎一块将那薄薄的衬衫胀破了，甚至连内衣的花纹都可以看出来了。有这样一个少女在她的面前走来走去，那实在是男人的眼福啊。但是现在蝴蝶花却一点都不觉得愉快， 他本来想在这丰满的洞底上捏一把，现在只想在他的脸上打一拳，重重的打一拳，最好把他的牙齿都打掉了，叫他再也不能说谎骗人。可是他现在被捆得像一只粽子，他只觉得这个平姑娘越扭越厉害了，扭得他眼睛都花了。他忍不住大声地说： 哎，你屁股上长疮了，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呀？ 平姑娘竟真的走到他的面前坐下来了。蝴蝶花倒没有想到他如此的听话，愣了一会儿大声地说： 哼，我又不是你老子，你干嘛这么听话？ 平姑娘非但不生气，反而嫣然一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快死了，所以你火气才这么大？哎呀，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发脾气的，因为我们根本不会杀你。 那不杀我为什么不放了我？ 只要那位楚留香一死，我们立刻就放了你。蝴蝶花皱了皱眉，平姑娘已经微笑地接着说：非但要放了你，就连那四位姑娘也会一起放了的。所以呀，你现在最好求老天让楚留香快点死，他死得越早对你们就越好啊。蝴蝶花冷笑着说： 如此说来，我只怕要留在这儿，吃你们一辈子了。 什么意思？ 告诉你，楚留香是永远死不了的。现在，你要是赶紧把我给放下，算你聪明，要不然等他来了，哼。 哎呦，我真的好害怕哟，你只要一吓我，我就怕死喽。 胡铁花呲牙一笑， 嘿嘿，你现在当然不怕，但等他来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一个人轻轻的呼唤。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